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诱导办卡、夸大宣传、关门跑路、退费维权无门这类预付费卡监管领域的难题呢，今后有了法律的紧箍咒。近日呢，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表决通过，办卡概不退款等条款无效，7天冷静期正式入法。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法官来解读一下这个条例当中的亮点，同时啊，为大家介绍一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典型案件。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跟我们进行互动。在今天《警法在线》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近日，上海文峰美容美发公司因为公司公众号上的一篇奇葩文章受到关注。文中说，秘书夸老板有天眼。记者注意到，该公司推广文章当中曾经宣称，老板陈浩创造的六合还阳术能够包治百病，各类产品也有缓解头皮、面部、身体亚健康等功效。然而，文峰却多次因为不具备行医资质或广告宣传能够治疗疾病被处罚。2017年，浙江嘉兴的一个店员更因为非法行医，导致一位顾客死亡。好，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那每天收到一堆快递，分不清有没有下过单，什么时间买的，犯罪分子呢居然从中嗅到了诈骗的所谓的商机。那蔡某呢有过电商的经历，手里有大量的客户信息，想出了空手套白狼的所谓的计策。他找到了张某、帅某，以10块钱、20块钱这样的价格购进了20000多件毛衣，定价为198，以货到付款的方式将毛衣啊全都寄了出去，这必然导致极高的退货率。但是对于蔡某来说，这无关紧要，因为足够低的进价，哪怕只有极少数客户签收，也是有利可图的。由于被拒签退回的，再次寄给其他客户，20000多件毛衣被反复寄出了10多万次，可谓是物尽其用，违法所得近100万。那日前呢，经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蔡某及其同伙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0年6个月不等。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开门杀的案件。今年3月，张某驾车在路边停好车，等到他开门下车的一刹那，后方驶过来的一辆电动车正好撞在了打开的门上，骑车人曹某摔倒在地，经过抢救无效，于第二天不幸身亡。交管部门认定张某应该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么有关这起案件的详细情况，我们会在近期的警法在线当中请到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做出具体的解读。日前，重庆江北区法院宣判了一起继承案件。陆某和丈夫钟某结婚之后生了小孩子小钟，后来两个人离婚，法院判决呢小钟由母亲陆某来抚养，父亲每个月支付抚养费。2018年6月，小钟购买了一套房子，第二年呢小钟是不幸去世。那母亲陆某呢就起诉至法院，因为孩子的生父钟某没有履行抚养义务，请求法院判决由自己来继承这个房子。那孩子的父亲钟某就辩称说，每个月支付抚养费理应继承房屋的50%。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小钟成年之后，母亲支付了44万元用于购房，小钟死亡之后，母亲单独操办丧事，作为父亲没有按月足额支付抚养费，也没有参与到儿子的丧葬事宜当中。最终呢，法院认为小钟的父母有依法取得继承小钟财产的权利，但是继承法规定有抚养能力的 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的时候应该不分或者少分，而父亲钟先生没有履行抚养费支付义务，孩子的房子父亲钟某是没有份的。好，再来看这样一条来自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消息。在2019年6月，熊某受朋友委托坐飞机到北京，在朝阳区的一个宾馆取了一个云南寄来的快递送到了指定地点。熊某入住宾馆之后，第二天上午朋友来微信说快递员已经到了，熊某来到宾馆之外就要收快递的时候，突然几个便衣民警将其控制住，从包裹当中拿出了三包白色可疑晶体，经过鉴定是重达3000多克的毒品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原来啊，熊某是吸毒人员，所谓的朋友就是卖毒品的上家，这次是受卖家指示接收毒品快递，可以挣几千块钱。北京市第三中级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熊某已经构成了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熊某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好，那么在几条资讯播送完了之后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的我们刚才的整点快报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双十二的相关的问题哈，涉及到这种直播带货的相关法律问题啊，我们的记者王悦呢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会在明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这个问题跟大家通过更加具体的案件来做出详尽的分析，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届时收听。好，朋友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这种预付费卡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和最新的北京市的规定。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宋佳。哎，宋佳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来介绍涉及到这种预付费卡的纠纷哈。刚才啊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来讲了，因为现在呢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啊，这种预付费卡虽然也是预付费卡，不过实体卡可能比较少了。那现在我们都通过这种网上比如说关注公号的方式啊等等等等哈。但是呢它的法律性质是没有变化的，同样都是预付费卡。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当中啊跟大家来介绍一起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期审理的案件，以及呢近日北京市表决通过的这个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的一些相关的亮点。那么我们先把这起案件的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下面由我为大家先介绍一起典型案例。 嗯， 在朝阳法院审结的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系列案件中，消费者在健身房购买了私人教练服务后，健身房闭店歇业。 嗯， 消费者主张退还私教费无果，诉至法院。 嗯， 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健身房退还私教费后，因健身房无财产可供执行，消费者呢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退费。此后因消费者了解到健身房的股东没有实际出资，向法院申请追加健身房股东为被执行人。法院依法支持了消费者的诉讼请求，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要求健身房的股东在其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健身房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那么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预付费卡的纠纷哈。因为比如说除了健身房之外，在一些这种美容美发店呀在很多这个餐饮行业当中啊，可能都涉及到，还有这种比如说是洗衣服这样的洗衣这样的行业当中啊，都涉及到这种预付费卡。如果一旦涉及到商家跑路的话，那对于消费者的损害就是比较大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北京市啊也专门出台了相关的规定就是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在明年啊，2022年的6月1号起就正式的实施了。那么在这条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亮点？哎，我们也请到这个宋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首先您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条例当中，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权利？哎，您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好的，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呢，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了解经营者备案及预收资金的存管情况，向经营者全面了解预付卡所兑付的商品或者服务内容、数量和质量、价格和费用、有效期限、余额退回、风险警示、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信息。消费者还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预付卡，了解预付卡的使用情况，查询消费记录、余额等信息，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对，这是有关消费者的权利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关于发卡啊，也就是说作为商家来讲，他在发卡的时候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哎，在这个条例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 针对发卡呢，条例规定，经营者发行预付卡的应当真实、全面、准确向消费者介绍预付卡的购买使用相关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好，这是这方面哈。因为他要进行这个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啊，不能做出这种虚假的陈述。另外呢，条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所说的，就是一个7天冷静期哈。那么这个7天冷静期到底是怎么回事？条例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 7天冷静期呢，是本次条例的一个大的亮点。条例规定，消费者自购买预付卡之起期日内没有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经营者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卡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全额退回预收款。消费者因购买预付卡获得的赠品或者赠送的服务，应当退回或者支付合理的价款。 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您一下，它这里又有个前提是说没有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经营者退卡。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他购买了预付费卡，在7日之内结果他已经兑付了商品，或者说是至少接受了这么一次或者两次服务了，已经开始消费了，是吧？这卡里的金额可能已经开始一点点划扣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作为消费者来讲，他就没有权利要求经营者来退卡了呢？ 咱们条例呢对主持人说的这种情形也做出了规定。消费者即便已经开了卡，余额也能退。条例明确了可以要求退款的情况以及相应的处罚措施。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形：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款；双方协商一致的，法律规定可以解除合同的其他情形；当卡内余额不足以兑付单次最低消费的，消费者也可以要求退还余额。那如果双方没有约定退款的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求之日起15日内退回。对违反规定、故意拖延或者无理由拒绝退回预收款的，最高可处50000元罚款，并责令暂停发行预付卡。 不过这个处以罚款就是由行政部门来对商家进行处罚了， 是 吧？ 是的，是的。 那么暂停发放卡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呢，也是由相关的行政机关来做出这样的处罚 的， 是吧？ 是的。 好，您继续跟大家说。 如果经营者出现停业、注销或者变更经营场所呢，应当及时通过电话、短信或者微信等方式告知消费者，并在经营场所网页的显著位置发布公告，使消费者了解到前述情况的出现。 对，像这个非常的重要哈，就像咱们刚才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所讲的像一个健身房跑路这个事情一样哈。那你既然比如说可能经营不下去了，或者说某一个分店停止营业了，那么就要像刚才您所说的哈，条例里面规定的，那么出现这种情况要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啊，来明确的告诉消费者啊将要发生的这样的变化，是吧？ 是的，是的。 好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条例当中啊，还跟大家有一个就是涉及到，比如说概不退款啊，就解释权归经营者自己呀、一些这样的霸王条款也被叫停了，是吗？ 是的，像主持人刚才说的，概不退款、解释权归经营者所有，其实属于一种霸王条款。此次条例呢，对于霸王条款 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条例提出经营者制定的格式条款、通知、声明、殿堂告知、消费者须知等不得包含概不退款、不补卡、解释权归经营者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条例要求经营者应当向办卡的消费者出具相关凭据，包括预收金额、履约期限、收费标准、退费方式及计算方法等内容。 问题是在于，比如说哈，他这个一些像概不退款啊、解释权归经营者这样的条款被叫停了，但是有可能呢，有些商家呀，单打个比方，比如说在明年6月1号以后，可能还会在他的一些这种预付费卡的收费的规则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表述，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便他有，他也是无效的？ 是的，如果出现了影响消费者权利的格式条款，消费者可以向商家主张该条款的无效性，也可以后续向法院诉讼进行主张。 另外呢，就是从消费者来讲啊，一下子掏那么多钱存在商家的这样的账户当中，预付费卡嘛，是吧？最担心的就是商家这种卷款跑路的情况。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卷款跑路，对于大家的权益的损害就是很大的。那么在条例当中，有没有针对这种卷款跑路的这样的行为进行遏制呢？ 咱们条例针对这个商家卷款跑路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也就是预付费兼有存款的银行，为了防止商家恶意的卷款跑路，条例明确规定将建立预收资金存款制度。但是呢，商家到底该将多少预收资金存入专用存款账户呢？在条例的审议过程中，有意见提出，对所有行业达到一定规模的经营者都实行资金存款的必要性合理性不足，对预收资金进行存款时，也应当为经营者适当使用预收资金留出一定的空间。那么为了避免一刀切呢，为企业合法经营提供必要的支持，条例规定实行资金存款的行业纳入存款管理的经营者范围，资金存款的要求、资金支取方式等具体办法，将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再向社会公布。经营者应当在存管银行开立专用的存管账户，将符合规定要求的预收资金存入账户，并按照规定方式支取。 好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涉及到如果一旦发生纠纷的话，或者一旦认为商家的服务出现问题，消费者可以选择投诉的方式来解决哈。那么这种投诉在条例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 咱们条例规定，接诉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发生纠纷，消费者投诉也将有接诉的期限。条例提出，消费者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者执法部门投诉的，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消费者。 作为这个预付费卡呀，我们在消费者在每次接受完这个服务之后，或者每次消费之后，他这个费用呢，会从他已经预存到商家账户里面的这个金额当中进行扣除，一点点的扣除，或者商家会留有记录，说我消费了几次，接受了什么样的服务。但是呢，现在啊，往往很难有一种实体的消费凭证让消费者拿到手里。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一旦出现商家跑路的话，作为消费者来讲，他手里的凭证就会不足。那么在这个条例当中，对于消费凭证这一块又是如何规定的？ 消费凭据确实非常重要啊。咱们这次条例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出具载明下列内容的凭据，需要载明双方的名称或者姓名、联系方式等，经营者收款账户信息、预收金额、支付方式、履约保证措施、兑付商品或者服务项目的内容、地点、数量、质量及兑付计算种类、收费的标准、扣费的方式，还包括履行的期限以及经营场所自有或者租赁、租期、风险提示、赠送权益的使用范围、条件及退款的处理方式、退款的计算方法、渠道、手续费、挂失、补办、转让的方式、消费记录、余额查询方式以及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当消费者与经营者签订载明前述条款所规定内容的书面合同时，视为已经向消费者出具了相关的凭据。 对，这是涉及到这种消费凭据的相关的问题。另外呢，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在今年的11月1号正式的实施了，而且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者相关的责任啊，他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那作为这些商家，尤其是这种预付费卡的一些经营者来看，他手中一定会收集到大量的啊消费者的信息哈，从姓名啊，有可能会有身份证号，那么有可能会有家庭住址、手机号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这个今天我们重点解读的北京市这个新的规定当中，那对于这种个人信息处理者，尤其这些商家，他的在这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的收集啊、使用啊、保护啊啊等等这个方面又做出了怎样的一些规定呢？ 条例明确规定呢，经营者应当为消费者了解预付卡的使用情况、消费记录、余额等信息提供查询，同时规定经营者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对，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涉及到比如说他如果一旦没有保护好啊，或者说在收集的过程当中，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的情况，那这时候是不是就得依照比如说可以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民法典当中侵权责任编当中的规定来对经营者进行处罚。 是的，是的，如果个人主张责任的话，还是得按照主持人说的这几部法律来主张责任。 对，那如果是要这个由行政部门来进行处理的话，那么行政法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哈，对，也会这个相关的责任人做出处罚。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呢，这里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是不是所有的任何一个行业的经营者啊，我只要想发预付费卡就可以发啊，是不是有一定的限制哈、这块你也跟大家讲一讲。 条例对于不得发行预付卡或者为消费者办理续卡也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因公职单位违法行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申请注销或者正在办理注销手续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那么如果消费者违反上述规定发行预付卡或者为消费者办理续卡的， 经营者违反规定， 对对，经营者违反上述规定的有关部门会责令立即停止发卡续卡，并处2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 那么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这个企业想发卡就发得了。 是的， 它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规定的，而且呢还有个兜底性条款哈，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啊。那么这是一种就是像这样的兜底性条款当中它一般情况之下并不会说哪条法律法规当中规定的其他情形。那么这个要看等到这个条例实施之后相关的一些具体的情形之后再通过一些实际的案例啊，我们在实际的这种经营当中或者这个条例在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执行当中所遇到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呀这个经营者进行预付费卡消费的时候那这个公司比如说它是有限责任公司，那消费者还有公司的股东啊还有公司啊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那么对消费者而言呢，应当要求商家签署合同示范文本，所涉格式条款若侵害消费者权利的，可能被认定无效。在预付式消费纠纷中，部分商家不与消费者签订书面的合同，仅仅以口头的方式约定合同的重要内容，发生纠纷时，消费者难以举证。所以呢，条例中规定了消费者自购买预付卡之日起7日内未兑付或商品服务的这些有利的条款，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在合同中予以确认。对于商家所规定的一些格式条款，消费者可以向法院主张上述的条款无效。那么对公司股东而言，认缴制简易注销公司并不是逃避股东责任的法宝。我国推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以来呢，有些公司股东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只要这个出资期限未满，股东就无需履行出资义务。实质上，在公司经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程序，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如果股东未实缴出资，出资加速到期，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好，那么对于公司而言，您简单的说一下。 对公司而言呢，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符合的约定，否则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这个要求退款的具体情形前面也讲到了。 好的，好，那么最后啊，您跟大家说一说针对消费者有什么样的提示。 预付卡消费啊，需要妥善处理，触发激发市场活力，经营发展需要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消费者在进行预付卡消费时，要谨慎理性的选择，要从经营主体的知名度、信誉度、管理状况上看经营者的实力和经营的规模，不要听信口头的承诺，要仔细审查合同条款，注意保留消费凭证。 好的，好，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呢，是在明年的6月1日正式的实施啊，并不是现在就已经实施了。还有一个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地方性法规，仅适用于北京市啊，并不是这种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啊，不是国家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的这样的规章哈啊，所以呢，还要跟大家把这个来确认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宋佳，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丹青，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啊，我们将跟大家说一说双十二的话题哈。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在今天的刚才的整点快报当中啊，我们的记者王悦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这种主播带货时的一些问题哈，网络直播的时候涉及到这种大家在网购的时候的一些问题。那么这里有怎样具体的案件，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请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析，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届时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